在南朝鲜，最近有被亲美冲昏头脑的卖国利己集团举行所谓的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第二师组建100周年纪念活动，就受到各阶层人民的诅咒和谴责。这场亲美活动以6月10号的纪念音乐会开始，将进行到组建美帝侵略军第二师的10月26号，计划举行美国退役军人的南朝鲜旅游、韩美友谊象征造型物揭幕式等各种活动。查明美军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北方本部发言人17号发表谈话指出，亲美保守集团举行纪念活动，南朝鲜当局对此予以包庇，这是一种满脑子都是从美根性和崇外屈从意识的背叛民族行为，是一种与走向自主的历史潮流和大势所趋背道而行的不可容许的妄动。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是一帮强盗和野兽，他们70多年来霸占南朝鲜，干出了杀人、掠夺、盗窃、强奸等各种犯罪行为。但是亲美分子却为美军杀人集团挥霍含有人民血汗的税金来举行所谓的祝贺演出，这是一种根本不知民族愤怒和羞耻的逆节行为。在美帝侵略军霸占南朝鲜，靠亲美杜明的卖国集团胡作非为的情况下，南方同胞的痛苦、不幸和灾难将接连不断。发言人强调，要消除这种耻辱和苦难，恢复民族尊严和主权，就必须从南朝鲜撤走那种种不幸和灾难的祸根——美帝侵略军。南朝鲜各阶层要看穿美国大谈血盟和友邦的穷凶极恶的侵略真面目和野兽本性，更有力地展开旨在赶走美帝侵略军的群众性斗争，坚决阻止和粉碎亲美保守集团卑鄙地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第二师组建100周年纪念活动。